相处，只是会散不去的难过。 爱情时怎会随便，不会将爱恨分合视若等闲，只有你以为我癫，让我在你身边。那一脸受伤的肩，我等着看他是否真的灵验，虔诚的心不改变，众人中我会是首选。男人有时情话连篇，几次有你处处留了颜面，我有几次心不在焉，将这话说得敷衍。我的承认，男人有时情话连篇，越是在意越是想不周围。 有时候，我是你。

是想起你，怕你还没熟悉，都是因为这场雨，忽然间下的那么大，怕来不及。 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找到你未晴天，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此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再度添上新丝。今日我与你又视肩。

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正途。正常我需要正常，只要你愿当被选择的上，住在你就可以上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正途。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广场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规律，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坐在我的屋檐下，睡在我的被单。 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职场上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叫做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其实这样的心态是很可怕的职场思维。社会环境正在发生着巨变，而向公众开放的机会看似越来越多，但顶尖的资源却被少数眼尖手快的人所把持。等到自己反应过来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已经跟你失之交臂了。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发现机会，如何把握机会，如何将自己的能力发展和机遇本身融合呢？这样一个话题也是每一个不甘于现状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努力的人需要思考。认为人都是认知的吝啬鬼，在日复一日重复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当中， 我们本能的能够用经验联系来过滤更多的信息干扰，用逐渐丧失 忘了离家时的信誓旦旦，一在车厢里连梦也摇晃，记忆像幻灯片一直在播放，回家乡上抬头望，多晴朗，回家乡 明天的事不用再去紧张， 在路上 冬天的风吹开一丝微凉， 抬头望 闭上眼睛都是熟悉脸庞， 多晴朗，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我带上你走 Boy Boy Boy Solation Bye Bye Bye Bye Bye One Night Stand Stand Dancing the way Don't Don't Don't Don't Don't Be Friggin Boy Boy Boy Solation